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，享受异国风情。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，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。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，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。带上美好的心情，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 去旅行吧，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。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俊。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啊，人的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喜欢找别人的缺点。那还有人说呢，如果您经常赞美别人的优点的话，那么那个人的成功几率呢，可能也会提高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也要多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好事上，至少呢，我们可以活得更开心一些吧。旅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把注意力呢放在旅行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上，那我们会不会玩得更开心呢？好的，一首歌曲过后呢，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，欢迎您回到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。我是主持人朴龙俊，再次向您问好了。